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宇宙浩瀚，天外有天，由探长主理，冇既定嘅话题，但系有既定嘅立场，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天外有天， 天外有天，翻翻嚟咧呢集系应该系死林唔记得咗第几集添，唔紧要，平时都系唔记得噶啦啲嘢。喂，咁今日咧睇嗰把声咧，大家好熟悉啦。如果有听呢个节目嘅话，就系、是、我哋嘅元祖级人马啦，肥敏啊。 喂 ，hello， 大家好。 喂，介绍下你自己先，因为好多，因为我哋多咗新听众嚟噶。 系咪？系咪？ 系因为我过咗第二个台做之后咧，咁、有好多人会拉翻我哋，即系拉咗之后咧，就翻翻 Stage Two 个 radio 度听翻。咁你翻嚟旧嗰啲又唔知道我哋开翻。 系嘛？咦，咁大镬、 啊。所以你介绍翻自己先。 喂，大家好，我叫肥敏，就系、是、啊。一个做音响嘅人， 系 咁啊，同啊呢条友啊老探啊识咗 N 年噶啦， 系啊，识于微时咯、啊，可以话 系啊，即系齐娃娃咁样搞过好多唔等使嘢噶啦都， 即系所谓唔等使嘢咧，就是、我哋今日最中意玩嘅嘢咯， 系啊，姐搞极都系搞嗰啲嘢，走唔甩啫。 喂，咁其实咧就肥文就系 Stage Tube 嘅一个好重要的人物嚟嘅，因为 Stage Tube Day One 开始搞嘅时候咧就。即系一定要揾佢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以前细个已经有一个愿望啦，叫做或者一个谂法咧，就系咧将一啲 live band 咧就变成可以俾更加多人识得，更加多即系更加多机会可以咧透过互联网令人知道有啲新嘅 band， 知道我哋香港咧夹 band 嗰班人咧都有可以得到一啲好靓声、好嘅环境去表演咁样嘅，因为以往我哋所知道嘅 band 咧，譬如喺 Stage Two， 唔系 ，sorry， 喺 YouTube 嗰度，譬如你揿一啲 band 出嚟睇咧，通常啲即系个印象都唔系咁好嘅本人， 哎、 因为人头版又有啦，同埋嗰啲录啲声系揾个机头咪嚟录啊，就算而家有啲人， 你有咁嘢摆上做乜柒？啊屌！啊真系唔好意思，有 礼咯。你冇粗口就唔系肥文啦。 咁啊， 同埋好多旧嘅听众咧，追听都系因为啊，觉得肥文讲啲粗口有文有路。 唔系啊， 有啲人咁同我讲，即系话粗口唔系要嚟闹人，咪 OK 咯。即、就、系、是、你适当形容翻嗰个情况出嚟噶嘛。 咁啊系， 系咯。咁甚至乎而家有啲人咧，即系。买啲咪咧，就系、是、有机头咪个 RODE 个牌子咧、 啊， 就专系 for video 就插落部5D 度，咁佢哋就一般人都以为钱就解决到啲问题嘅，咁但系其实佢都喺个影嗰个位度影翻个台啫嘛。 即系，但系可能指向性强啲就系啦，即系两边啲杂声冇咁劲咁样咯。 系啦，咁但系都解决唔到问题噶嘛，你唔能够可以好声， 始终都要用支 clip 咪嘅。 咁但系以香港一般嘅观众嘅水平咧，即系得罪讲句咧，好多人觉得已经好声噶咯。 咁啊，可能即係对佢嚟讲可能好声过就咁嗰个机头咪啦。 係係 係。因为当我而家我啱啱就买一部新嘅二手相机。 係係係。 你知啦 ,GH2。 係係。 咁我就用佢嗰个机头咪收咁样，其实我又冇乜嘢喎，几好喎。 係。 咁但係就变咗係当你有个好空旷环境底下，你个人远咗少少，你咪收唔到佢把声囉。咁但係如果真係远嘅，你加嗰支咪都系收唔到㗎。 係係。 啱唔啱先？咁即係我唔知搞嚟做咩。 其实好多人呢即 多样嘢玩下都好嘅。啱 嘅。其实对 band sound 呢样嘢一来又既陌生啦，因为大家睇惯 TVB 嘅咋嘛。咁 band sound 对佢哋嚟讲係冇意义㗎嘛。咁同埋甚至乎。 摆几件乐器树又冇插线咁咋嘛。 咁呢好多人呢甚至乎大家睇返 Stage Tube 啲画面呢，有啲係我做声嘅，即係老实讲都做得几差嘅。咁但系咧，即系有时唔够人手，我梗系焗住做噶啦。咁叫做件件清清楚楚咧，啊，竟然都有人啲 comment 话好声嘅，即系有啲惭愧，即系证明咧，其实大家即系唔系话大家唔识嘢，只不过大家冇机会接触，即系咩，即系冇机会比较咧，究竟咩系好靓声嘅 band sound？ 咁其实又应该咁讲咯，即系一般而家所谓之大家接触到嘅标准咧， 系 即系都系比较低咯， 嗯， 即系都比较低啦。就譬如咁样，你好似有时出去，你有时拍嗰啲 band show 啊，咁样你翻嚟形容翻俾我听，我都真系 kit 一声笑出嚟啦。 系 啊，哇，所有嘢都听得好清楚，不过就唔系好似嗰啲声咯。 系啊，冇错， 嗰啲形容词你都好绝屈嘅啫。 系咩？我有形容过咩？ 啊，你形容过啱啱做完乜乜捻嘢？ 自由嘢。 阿哲游嘢嗰度，你话啊，嗰次都比平时好咗好多，件件都样样都听得好清楚。不过啲嘢咧就唔 系 好似嗰啲声咧，唔系黐得好埋咁啲嘢，全部都。 因为咧，其实好嗱，即系上次有个体验咧，就系即系好令到你觉得沮丧嘅，即系你冇得比较 ，OK 嘅，即系样样清清楚楚，甚至乎我识一啲接近 groupie 嘅朋友咧。 哦， 个个 band show 睇嘅，即系觉得喂几好声嗰日真系咁样，咁、我都现场听晒咁多对嘅，几乎我觉得系好声好多嘅，比以往啲 band show， 因为以往啲 band show 系灾难嚟嘅，对我嚟讲 灾难。 即系就算我咁中意听 band 嘢咧，我都唔中意睇 band show， 原因就系咧啲声系灾难，你谂下几咁唔 enjoy， 同埋我又唔系好迷嗰啲人嘅最惨，即系我天生就欠缺咗个 DNA 嘅，即系唔知点解啲人睇一啲。偶像咧，或者睇一啲星啦，或者一啲表演者喺台上就痴痴迷迷咁样就中意咗佢。但我唔知点解我好努力都做唔到呢样嘢，甚至乎我最细个中意李小龙咧，我都唔系李小龙迷嚟 嘅。OK OK， 系咁，所以咧，即系佢哋会包容多咗咯。 咁啊系，因为佢主要系见，因为而家即系香港教到你哋嗰，即系个主流媒体教到你哋嗰班人去到，就系纯粹系偶像崇拜。 嗯嗯， 唔使理佢发生紧咩事，亦都唔使你周边发生紧咩事，你去到咧就自己发发声打晒飞机得，叫出唔出？ 打嘅得啦，网台嚟噶嘛，大佬。 啱啊，系屌！我记得有一次，屌你唔捻识讲到哑鸠咗啊嘛，即系咁，你班人就去到就系咁样啦。啱啱先，哇！上偶像崇拜打紧晒飞机咁就得噶啦。咁就唔理唔使你周边发生紧咩事，亦都唔使理人哋其他观众咁样。即 系 好似嗰啲。即系嗰啲人走去吹 BB 啊，攞啲棒棒棒啊，嗰间乜嘢新城电台扑佢个街，入场派棒棒棒俾人，系咁棒棒棒棒，冇玩 DBV 度过啦，赚棒棒棒都过咗百成百一个 DB 咁滞。 嗱，你比较一下百一个 DB 同另外一啲发声嘢个比较系点？有咩系大概百一个 DB？ 有咩大概百一个 DB？ 一个巴士有冇百一个 DB？ 咁我又冇认真好量度过啦。正式嚟讲咧，如果你譬如有啲标准咧，最好嘅聆听环境咧，就最好咧就每人咧就有9啊7个 dB 左右。 嗯， 咁样咧系最舒服嘅聆听环境。 系系。 咁所以而家变咗咧就已经过百 dB 啦。咁我想知啫，即系你个场地嘅 noise 已经系超越咗你人听嘢嘅舒服极限啦。咁到你要听到嘢啦，咁我哋呢班做音响嘅咪？有咁大谷咁大咯，咁到头嚟一个炒耳两个字咯，跟住仲要起啲唔合格嘅演出场地，例如会展、康 BC 啊嗰啲咁样。 点唔合格咧？ 最简单，譬如咁样，我自己走上去，坐落肚嗰度，痛啪咁样，嗰个啪有排都未捻散嘅。即系根本咧，佢系唔系一个系即系一个标准嘅， 因为啲声出咗去未撞完。 系啊，一路不停撞，系啦系啦。即系会 Home BC 就好过 AWE 少少啦 ，AWE 即系机场啦， 机场啦，比机场啊再恐怖少少添咯，哇，真系完全系得人惊， 因为机场一来一回好似火星咁远噶嘛。咁咧嗱，既然系咁样咧，即系其实有时都好可悲嘅，即系有好多人咧，尤其是我哋敌对我哋嘅人咧，就觉得我哋懒叻咁咧，即系成日觉得我哋呢啲人即系懒叻咁样，成日话人哋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喂，咁但系有时呢样嘢发生紧。是唔得就系唔得噶啦嘛，即系我哋冇理由攞啲更加差环境，譬如柬埔寨嗰电视台嚟讲咧，香港无线已经好好噶啦，喂，冇理由你咁样比噶嘛，喂，我哋系英国嘅港英渔业嚟噶嘛， 系啊， 即系我哋睇过好嘢噶嘛，我哋并唔系新开发嘅国家，好似大陆咁噶嘛。 喂，其实以前我哋细个咧，我电视迷嚟嘅，我就睇好捻多，全部嗰啲系美国嗰啲 Solid Gold， Solid Gold 不过 Solid Gold 假唱嘅。 咪假唱都唔緊紧要啊， 是是 最緊要就係有个好大嘅 mirror ball 喺个台度转转转，仲要好光嘅，即係 reflect 返呢细细点点点出落返嚟。同埋有样嘢最緊要点样啊，嗰班 dancer 全部我唔记得係咪全部金发啦，但係个个都咁撚高嘅，差唔多身材。嘩，高兴到不得了，个个礼拜日唔知几多点我唔记得，就一定开电视睇 㗎。 我睇到流晒鼻血顶唔顺。 同埋 睇到不得了。 同埋英国呢嗰边嘅 Abbey Road Live 呢。 啊嘩，嗰个真係正。 喂，大佬，人哋係每一份嘢呢都去到嘅专业嘅水平先至夠膽出嚟演出嘅。嘩，最近我睇搭巴士咧，睇 roadshow 咧，我记得访问陈慧琳，我真系火都嚟埋。 陈慧琳生仔咪？ 生完仔之后咧，好似话想复出。咁咧， 陈慧琳都好揾得人惊下喎，嗰啲系嗰啲嗡之嗡之嗡之， 系唔紧要啦。总之好多人中意佢噶都。 咁咧， 我港女应该会中意佢咯，因为哇，一开声充满咗个臭港女。 即系我唔系用诋毁香港嘅女士啊，即系港女已经成为咗一个现象啦嘛。哇，佢讲到好似咩都唔自在咁啊！其实我即系佢而家仲喺度讲啊，其实我咧都唔知道自己系咪适合跳舞嘅。喂，你仲未知道适唔适合跳舞，你又唔好献世啦，仆街，系咪先？喂，你睇下韩国嗰啲女仔。喂，韩国嗰啲军训咁嘅练舞练到人哋嗰种齐整，人哋嗰啲身材嗰啲 figure， 因为人哋知道佢系唔系唱歌嘛，自己系跳歌嘛， 系啊冇错， 所以咪跳好首歌咯。 就算唱都唔差噶，佢成个 group 有啲唱得好嘅咪唱咯，唱得唔好嘅咪跳咯。 咪即系通常讲，你好似最近啱啱喺机场做嗰个韩国唔知乜捻嘢鸠屌泥苏咁样走捻咗去机场， 系 走捻机场，走捻机场做乜捻嘢咧？屌你哋韩国里边苏走佢嚟香港做， 系。 屌狗狗唔搭白狗之猫碌咁样，跟住最好笑咁样，又系全部例牌啦。学你话事，解军训咁跳歌 show 啦。 系系 啊，大家跳首歌，大家睇下咁样样嘅啫嘛，完全同唱歌无关嘅。 系 OK， 咁不得止嗰种，跟住话有 band 嗰啲咧 ，band 嗰啲仲捻好笑。哇！我哋攞又指明乜乜捻嘢，柒捻嘢， 咁 样带捻齐去。於是去捻到咧，就全部摆捻晒算啦 ，set 捻到足啦，跟住全部假嘅。 啊，假唱 系啊， 即道具。 道具， 即系其实韩国嗰个 pop 嗰个 K-pop 我不嬲都唔系好欣赏，我净系欣赏一样嘢就系啲女仔跳舞着啲裤好短啊， 系啊， 即系同埋啲头发又长长地咁 OK 嘅。 咁你又有嘢唔系？咁你即系其实都啲好值得欣赏嘅嘢。 系我咪净系欣赏呢样已经够咯。喂，但系香港嗰啲嗱，翻住香港嗰啲所谓 artist 咧，即不知所谓，有部分系好唱得嘅，但系咧。最惨就是红嗰啲就唔系一定唱得先会红，反而好唱得嗰啲可能咧一隻碟两隻就玩完。 系啊， 咁你嗱我讲下陈慧琳先。 好啊， 佢连自己究竟系咪适合跳舞，佢都仲喺度考虑紧。喂，大佬，香港啲观众嗰个福祉啊，就喺你呢个咁嘅电视台捧一啲新人嘅手上啊。喂，你连呢啲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唔中唔中意跳舞嘅人，你都可以捧，即系会成为一个超级偶像。咁多人去追捧佢嘅，反而我本来都唔系好中意古巨基噶啦， yeah. 但系古巨基起码做下戏啊，喺演唱会度， oh. 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嘅咁样。喂， oh. 你起码我欣赏你 系咪肥仔教佢噶？ 唔知啊，即系佢有感染力，即系唱得好唔好都好， oh, okay, okay, okay. 你俾人觉得你 哎呀咁佢唔算衰啊？ 即系我反而欣赏咯。 系啊， 但系陈慧琳呢啲咁嘅衰人咧，喂， oh. 你唔中意做你唔好做啦。即系我好恨你出嚟咩？即系我真系好愤怒啊！搭巴士搭到愤怒都唔知点解， 佢搞到自己好似即系千呼万唤咁样嗱，我即系咁多歌迷咁样懒，诶系咁噶啦呢个世界，诶、哎、奇形怪 即系唔系即系你嗱你天生不足，你诶交唔到课，你用尽力，你天分唔好，我都还欣赏。即系譬如欣怡嗰啲咁样咧，即系佢老实实去 casting 50次啊，去试50次音，佢都冇呢个上电视嘅机会，或者冇出唱片嘅机会可能。因为声色艺几样嘢加埋噶嘛，老老实实。喂，如果唔系靠妈咪，即系嗱，香港就 系 我哋咩货都要收嘅、 啊， 即系因为得一个电视台啊嘛。 啊 喂，次货又要收， 是啊、 即系冇经过筛选、冇经过竞争嘅又要走出嚟、 啊。 即系嗱，我哋啲 indie 嘢唔同啦，你出嚟中意唔中意唔中意就算， 嗯、 但系佢哋唔系，佢似乎夹硬呃你啲新一代嘅后生仔食，因为大家都冇得拣咁好似。 嗰个乜嘢《苹果日报》定乜嘢啊？嗰、那个动新闻，唔知啊？我老婆话翻俾我听啊， 系， 我话喺咁佢写得几绝、啊，有几绝啦、啊。我话你唔知靠教蠢几多代、啊，你嗰个咁嘅写 三色话。佢、哦、林奕华有个控诉就话无线咧，即系咁多年嚟教蠢两代定三代， 系唔记得两代定三代。 唔系，即系你教蠢人咧，即系并唔系我哋空口讲白话嘅，即 系 嗰啲人蠢嘅原因就系咧，成日长期咧经过一啲冇竞争， 系啊， 唔使筛选， 系啊， 系靠关系。而能够夹硬植入咗我哋新一代或者旧一代， 你睇下 即系你几代人 同佢扎马扎咗几耐啊？知啦，乜捻嘢事、啊？ 唔系即系其实我哋好唔公平嘅，即系我哋呢个地方咧，即系明明都唔够班就走嚟。喂，你试下去一间茶餐厅啊！明明嗰个友唔识炒干炒牛河，你谂下翻唔翻到工啊？个厨师 系咯。 喂，因为餐厅有得竞争嘛，我唔喺呢度食，我去个隔篱食啊嘛。咁所以香港未勉强有一个叫美食天堂嘅地位，原因就系都要经过筛选，经过竞争， 好高下噶以前。 系啊，喂，但系偏偏咧娱乐圈咧咁有影响力嘅，即系你知有好多人输入唔读，即系睇电视啊，靠个电视学嘢啊，学啲清宫片、清朝片点样，你即系林明真咁斗啊，学啲争产片点样，啲女人斗冚一巴嗰啲咧，系咁样大噶嘛？喂，你咁重要嘅地位啊！竟然我哋食啲咁嘅冇经过筛选同埋冇经过竞争嘅 嘅食材，你谂下我哋几咁可悲啊！即系讲到牙血都出埋啊！但系喂，好似好多兄弟姊妹都唔明白我哋讲乜嘅，咁唔紧要，唔明白我都继续讲噶 啦。哎屌！ 因为我即系净系将我睇到嘅嘢讲翻出嚟，我觉得我信，即系我信我自己讲嘅嘢真。 唔系，即系事实系咁样嗱，好简单。你好似以前咁啊，话有几队 band 咁样，整下整下冇埋。咁啊，同埋以前咧就得即嗰啲怂怂些嗰啲 band。 即系嗰啲 heavy metal 啊， 系啊，啲行埋就实要玩 hardcore 嘢，玩 metal 玩 rock 咁样，咁先叫 band 咁样。咁同埋好似而家早轮我做咗弹新城嗰啲乜嘢个咁样沙滩咁样样，屌喇嘛，由朝做捻到晚，跟住咧就点样啊？摆你喺台边，跟住嗰啲老总又自己坐捻咗去餐厅嗰度。指指点点嗌对讲机嚟话佢听唔到，喂大佬，我完全冇遇过喇叭喺嗰度喎，你唔肯早讲，即系而家班友屌咧，即系佢以前都系呢行嘅，而家做做下自己都反捻埋字啦，已经，即系同流合污咗啦，所以我好捻讨厌呢件事咯，已经。 所以我都理解你点解成日话翻工系好痛苦啊，即系玩喺 stage two 嘅时候先搵翻自己。 系啊， 留翻下一节讲，唞唞先，饮、 okay. 啖水先。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tage two。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Tube 立场。宇宙浩瀚，天外有天，由探长主理，没有既定的话题，但有既定的立场，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天外有天。 喂，点下杯茶得唔得？ 杯茶有三般啦，茶包可以得到边啦，冇玩啦。 但我呢个茶包好饮，玫瑰花茶喺台湾卖，香港冇得卖。 屌早响啊！ 你粗人饮瓜粗嘢。 屌你又唔得，你积极呢、這个积极咁推介先得噶嘛？你大家花茶可以，我花茶乜嘢花茶你听 唔该，下个 break 先。 屌有下个 break 先啊！唉、哎，真系大冷镬。 喂，头先讲到咧，即系翻工越嚟越恶劣啦，因为。其实而家真系劣币驱逐良币啦，即系啲人又唔注重啲声，就系注重权力啦。我觉得系，即系我笼统咁讲，即系有权力啲人咧，就可能喺啲 friend 面前就觉得自己识好多嘢啦，指指点点啊咁样。即系其实本身都冇坏嘅，如果你有料同埋你 care 个声嗰个 quality 嘅话，我觉得冇坏嘅。但系最可惜就系咧，而家唔知点解成日都你都唔 qualify 嘅人会走咗去做嗰啲。好重要嘅位咯， 哦系啊，好鬼奇怪嘅，真系，屌唔知而家点解呢个世界搞紧乜嘢？即系以前我都讲过，你俾啲唔，即系而家识嗰班人俾一班唔识，完全唔识嗰啲嘢嘅人去统领，大捻镬。 喂，其实英国佬咧，佢管理术咧，其实佢都系咁嘅，即系一班唔识嘅人去统治一班识嘅人，但系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是、你嘅理念咧就系、是。去管理嗰班识嗰啲人咧，就尽量揸到去识嗰啲嘢嘅精华出到嚟，就贡献翻俾嗰件事嘅。就并唔系咧中国人识嘅管理咧，就系、是、你识嗰样叻啊嘛，我就唔俾你做嗰样，你就系要做我对手，你就系要做奴才，要你冇面。即系呢个咪就系分别咯。 系啊，类似嗰啲嘢啊，即系好似咁样。嗱，我唔知啊，咁样我又有人睇啊，最近新城嗰个咩颁奖礼咁样。咁样咧，好好笑嗱！我听班人讲就系道听途说啫，有啲朋友睇完嗰场 show， 我奇怪，唔系你哋做咩？我屌，实系我哋做嘅咩？人哋嗰啲公司最捻憎我哋呢班人噶啦，俾我哋做托捻咩？特别我 系 啱唔啱先啊？咁样佢话好样好得意，留意到有几得意啊？因为见到个星攞住个 ear mon 咧，都系即系成啲攞耳仔，又除又戴，跟住咧就屌直头掉捻咗咁样。 哦，即系台下都睇到。 camera 剔住噶嘛， 哦、 即系唔知咩 J two 定乜柒嘢嘅播噶嘛，嗰啲望鸠嘢咯，咁捻好似系啊，咁样个个啲样好捻难睇噶，系咁样搞个耳仔搞啦，大雷跟住掉捻咗出嚟， 又大声又细声，冇好过咁样 啊，又或者系啊，或者啲 balance 好捻奇怪咁样，奇奇怪怪咁样。 嗱，不如你讲下呢啲 ear mon 咧，一阵间我哋下两节咧，我哋预先咗个话题都会讲下关于一啲 monitoring 嘅问题嘅，即系 AVM 嘅运作啊，有啲 AVM 嘅杀手啊，几样噶嘛。 哦，嗰啲好啊，嗰啲。 嗱，咁咪讲翻呢啲啦，即系譬如嗱，我发觉咧，嗱，譬如我同啊另外一个主持咧，怒汉推哥周博贤 啊， 嗰个节目咧，又系唔知点解我 trigger 到佢，定系佢自己本身有好多嘢想爆啊，即系爆到即系成日都对一啲现状不满啊。咁我问佢咧，即系私底下问佢，喂，咁你有冇少咗嘢做咧？自从做咗呢个节目之后。 咁佢话真系的确有、 啊，有少咗嘢系嘛？ 少咗嘢做，因为咧佢除咗同佢除咗同自己间公司咧 ，Bang Bang Music 咧，即系譬如阿谢安琪啊，同埋 Golden 嗰两嗰几个 artist 做音乐之外咧，咁唔够佢食噶嘛？可能咁佢都同时亦都有同行内嘅其他嘅歌星去合作嘅，例如李克勤啊。都陳奕迅都試過啊，咁但係近來做咗呢個《路漢推歌》節目之後咧，好似真係的確少咗嘢做， 少咗。 咁我覺得你啊，會唔會就同樣遇到呢個問題咧？ 即係你知道我哋係 nobody 嚟嘅啫，啱唔啱先啊？啲、嗯、我哋啲小角色係嘛？咁、 嗯、 啊，不嬲都好低調嘅，所以其實冇乜人知道我係邊。 咁但係你會唔會？你會唔會兜兜面鬧嗰啲導演咧？ 我梗系唔会啦， 我都唔会嘅， 就兜兜咪闹做乜嘢啫？ 即系譬如佢话，诶、哎，我个唔要 mon 咁样， 唔系嗰啲嗱，通常讲咧，嗱，好类似咁啊，曾几何时咁样，啲人话，诶、哎，呢度唔摆得，我唔摆啦，摆边度？啊，你又摆 mon， 我摆紧 mon 咯，我电视啊，我听唔到，唔捻关我事噶，我就咁同佢讲咯。 系系， 咁我唔知嗰个咩人嚟噶，冇人话关你事咁样，咁咪唔啊？跟住我咪啫，唔好摆，啲 mon 全部飞走。 嗯。 跟住就即係摆返梳少少囉，你要死俾、哦、即係好簡單，佢你要俾 即係你都 合作 嘅你同佢 冇啊，屌撚咗先囉，咁佢话唔撚关，冇人话关你事，咁咪屌， 咁你老细会唔会好头痕呢？即係 老细头痕， 接到呢啲投诉实有啦，啲金手指周围飞㗎啦， 係㗎喎，我呢啲做撚完次次都係赞㗎咗，好撚先投诉、 哦，但奇怪啦，点解嗰啲点解你唔能够力争上游可以上到嗰啲？嗰啲位嘅咧，即系譬如 晒够气啦，嗰啲叫咩位啫？你真系日日要做， 嗱唔系你真系谂下，唔系你真系谂下，即系如果嗰啲各大演唱会，譬如好红嗰啲歌星啦，所谓譬如阿 Eason 啦，嗰啲，譬如如果你系坐紧张 panel 台嘅时候，你觉得你有冇能力能够令到成个行业 pop music 嗰啲音响，嗰啲人听演唱会听得舒服啲先？ 嗱、啊，我嗱，第一件事我未听过，可能就好好声咧。 我唔系有听过，我话俾你听，好卵差， 好卵差。嗰、那个系业界最卵劲嘅人做噶咯。 系，但系真系唔好听，即系 有俾公认系业界最卵劲嘅人噶咯。 问题就系咧，我觉得你做得好声过佢，原因就系咧，佢哋样都好清楚嘅，但系样样都 compress 晒啊，最稳阵嘅方法为主，咁变咗食鸡冇鸡味，食鱼冇鱼味就系咁解啦。 哦， 啲嘢旧旧执落你度嘅，啖啖肉嘅、 哦。 So what？但我听翻我哋嘅出产咧，即系唔系擦自己鞋啊，即系 stage two 嗰啲咧，喂，你真系如果你有个夹 band 嘅经验，或者有睇个 live band， 你知道嗰啲 texture 系咩嘅时候， 系啊， 喂，你觉得好个分别真系好大嘅、哦， 系啊， 即系嗱，例如上次自由嘢咁计啊，竹执毛，我哋帮佢录过一次， 系、啊， 现场嗰个全港最出名嗰间制作公司啊，又录过一次， 啊， 喂，我真系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样， 系嘛？哦， 样样都清楚噶，但系出到嚟就硬系唔同咯，即系有时会影响埋成个感觉，即系个声好唔好，会影响埋嗰对 band， 你觉得佢唱得差啲嘅，因为个人零零四飙咗出嚟，啲 balance 唔好啊。 系啊， 最明显就系咧，我个客仔啊，自由嘢啊，佢咧就叫我剪翻啲带，就 round up 翻成个 show 啊， 即系嗰个 show 有成十几对 band 啊，有好多唔同嘢，咁佢要尽量攞翻咧，佢大会供应俾我嗰条声，要系剪翻落去。但系咁啊大镬啦！我剪落去嗰条带度咧，全部都 amateur 嘅。佢揾亲嗰 band 已经唔系太渣噶啦，但系录到出嚟，对对 band 都好似业余咁嘅。就算啲北京落嚟嘅 band 啊，鬼佬嘅 band 啊，出到嚟啲声都好，即系佢系清楚啊。但系样样都好似好 amateur 咁嘅，唔知点解。个原因就系个 balance 好，即系样有嘅声，但系咧样嘢都唔似嗰种乐器，佢人声好出。硬系有个死症，有个人声好出， 呢啲咪做开香港啲 pop music 嘅就个问题咯。 咁唔好处变咗有啲瑕疵咧，就即系会好出啦。兼夹咧，你有时譬如就攞个底啦，个 rhythm 食唔到个 bass， 个 bass 又唔能够傍住成个面嘅声嘅，咁咪嗰个唱歌好似好孤独咁咯。咁佢有少少瑕疵， 好似大冻之前冇着裤出街咁。 系啊，即系有好呢、這个好严重呢个问题出现咧。咁变咗嗱，我就想问翻你，如果你有机会坐即系坐嗰啲位啦。 啊！ 即系你有冇信心会好过佢哋，因为一样遇到佢哋嘅问题咧？你觉得？ 嗱，咁样咧，就我觉得佢哋遇到呢个问题咧，主要就系有一个情况就系咧， 嗯， 即系而家咧呢嗰啲叫简单复杂化， 嗯 啊，咁啊将对 band 搞到好捻复杂，好捻大， 系 啊， 嘢有时啲嘢多啊好噶啦咩？ 电 子多啊好啫，啱啱先啊？咁啊，乐器多，你个 monitor 搞唔捻掂，翻嚟 house 搞唔掂。咁同埋另外一样嘢，时间今晚拆，听日又话入，跟住又屌咧，就可能咧两个钟头省尺，咁又话礼啊嗰啲。 系系， 唉，算罢啦，冇捻得救啊呢个。 唔系，即系你意思话你坐喺嗰个位，你都改变唔到嘅。 唔会改变唔到，尽力咯。好话唔听，你嗰个试得少咩？呢啲嘢。 系。 好话唔听，啱啱做完一坛嘢，华人之前咩人做啫？ 华人系乜先？华 人 嘅救生会 系佢自己搞个 show 咩？华人一家搞场乜捻嘢 show 咁样。 系系系。 咁咪搞咯，啱啱先啊？唔知点解无厘头柒走捻到落我度，啱啱先啊？咁啊，将件事搞到好大，我又嗰句大又好噶啦，啱啱先啊？你有时间、我继续谂啊，谂啲添啊。 哦，即系总括嚟讲咧，其实即系全部都好大起功，即系想搞嘢好大，但系又唔俾时间。 眼高手低， 即系话咧，你 show time 可能八个钟啊，当你全日咁样。 啊， 但系咧，你 preparing 嘅时间可能得六个钟。 系啦，冇错。 咁但系咧，如果你最理想可能有三倍时间去 set up 啦 ，rehearsal 啦，系咪？即系佢哋咧就系、是、哦，即系上海，即系以前啲人话啲上海人咧就好中意要威，但系咧 海派 系啦，海派作风。咁咧其实之前之后，如果真系 professional 嚟计咧，就一定要更加多资源去 support 嘅。 唔好咯，屌咧，即系细路仔玩泥沙咁样，搞到坛嘢咁大，啱啱先？到头来咧。第日 show 啦，十点钟咧就话人要到要响啦。 系系， 讲紧咧我八点钟未俾得我入场。 嗯， 啊，之前夜晚咧未俾我得拉入得啲乐器，之后我系俾个动起台。 哦，咁所以你嘅行家咧同业咧就用啲最快嘅方法，全部冚晒佢。 最稳一定嘅，咁其实你即系咁讲咯，我自己有时间唔中行入场听一听咁样咧，又或者褪翻出嚟咧，其实都比较上系差少少嘅啫。 系。 我唔知点解啊，系即系呢行啲人啲熬底啊，定系咩？定系即系而家咧好多时，譬如嗰啲大音响公司咁样啫，好似系捻工程咁样样。 系 咁样唔系佢哋做噶嘛？导演带自己带 engine 过嚟噶嘛？ 系 啱啱先啊？咁导演带咗 engine 过嚟咁样，嗰 engine 就导演揾我大捻晒噶啦，啱啱先？我将佢点做都得噶啦，啱啱先啊？亦都冇人够胆challenge佢，亦都冇人识得challenge佢，因为点解啲观众猪嚟嘅啫嘛？ 系。 猪嚟嘅啫嘛，你当个观众系人咩？我觉得佢哋冇捻到当观众， 即系新城嗰啲系咪？你讲紧 唔系？屌，就算 全港都系 主流演唱会都系捻样啦，啱唔啱先？ 佢唔系猪，佢只不过享受嗰个层次同我哋唔同啫。 咁啊系， 即系佢哋唔系用眼同埋耳去享受嘅。 唔系咯，咁可能佢哋够话鸠你拍呢嘢系猪嚟噶啦，家产都冇转斩零平嘅。 咁 so far 都未有人咁讲过。因为佢直头不屑睇， 不屑睇咁咪咯，屌你！我哋啲小众嘅人讲嘢，屌，唉，嘥鸠气，即系只能够话， 即系我哋只不过讲紧客观现实啫，即系并唔系， 即系嗰啲人冇 taste， 唔系，屌，直头可以同我哋敌对，我觉得，屌你就冇 taste 嗰班友，屌啲嘢唔捻得啊！最简单一样嘢， 嗯， 一次有弹 show， 咁我冇听嘅， 系 咁样咧，就但系有啲唱歌嘅歌星翻嚟问我，喂，点解喺嗰个场度听嗰场 show 咧？嗰度完全听唔到好撚大回音㗎喎。 係。 我咩 show， 跟住一讲有一次係陳潔兒同趙增熙嗰場 show 咁樣。 係。咦，趙增熙都應該識嘢㗎喎。 咁佢個台度點聽出面呀？ 咁佢有啲僆幫佢聽喎 ,suppose。 啲僆都係全部喺曬台度。 OK, 係。 啱啱啱全部都做緊嘢啦。咁樣就咁佢又講返啦。喺前面呢，即係啲貴妃嘅位呢，完全係聽唔到發生咩事。全部好大回音。 係。 咁到去廁所屙尿嗰陣時咧，就聽到啦，聽到啦。 我就射遠唔射近， 後咧就好撚大聲啦，射遠唔射近。咁你佢係咪當嗰班買貴妃嗰班係豬啊？ 係 啱唔啱先啊？即係嗰啲撚樣，即係成日攞撚住支咪，對撚住對喇叭，哗咁樣係咁做嗰個 spectrum check， 就係咧就只要睇撚住嗰條 curve 就係神仙啦。 但係唔撚識物理學啊嘛，屌！ 佢屌你 ，OK， 你唔用耳仔去听，你用支咪去听，唔理我唔捻理你。跟住你都屌你要行出去前边 ，call 下个组喇叭，真真正听下组喇叭同嗰种名嘅个比例系计几大，啱唔啱先啊？嗰班俾嗰嚟讲紧俾1000蚊飞，同讲紧睇屌你可能讲紧俾320蚊飞，嗰320蚊飞嘅听得清楚咗，佢哋嗰班睇得清楚咗。我即系原来真系睇演唱会啫，唔系听演唱会嘅。 Okay， 就咁样， 即系、 就是、越前就越衰声。咁有一个系都叫几资深嘅歌星翻嚟，我即翻嚟同我讲翻啦，啱啱先，我系无谓开名啦，啱啱先，我自己衰好啦。咁啊就系即系炸型炸得好紧要咯，啱啱炸型炸得好紧要咯。 即系我觉得好大镬嘅，即系大维嘅水平咧， 系唔 care 呢啲嘢，但系有少数人好敏感或者要求好高嘅话咧，喂就发觉哇，我已经嘥好多钱去买张贵嘅飞，都享受唔到应该得嘅。 除咗睇到之外咧，就听唔到， 真系可悲啊！ 喂，屌，即系咁啊系，但你谂下，而家香港人都系睇演唱会噶嘛，唔系听演唱会噶嘛， 系 冇论所谓咯。 喂，生咗咁多先啦，因为我哋已经。比我哋原本要讲嘅 schedule 咧，已经抛离咗半个钟头。 诶、哎，唔捻大镬。 系，不过唔紧要啦，再加多半个钟头又如何咧？ 屌、啊， 即系你得闲咪得咯。喂，咁 有啲眼瞓嘅，其实加到成半捻嘢三间就嚟录音。 系，喂，咁唔紧要，又同大家即系未听过我哋个节目嗰啲朋友讲啦。咁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咧，天外有天就系、是、揾、一啲即系唔系一般声音，即系唔系我问一条问题，十个都系答同一个答案嘅人啦。咁样讲会唔会好抽象啊？即系我都系揾啲小众嘅人，同埋唔系有自己 半康啊嗰啲啊， 系有自己意见嘅人上嚟做节目。谂肥文咧就对 Stage Tube 嚟讲好有代表性嘅，咁所以咧今集揾佢嚟咧，即系嗱头嗰两集俾佢呻嘢，其实呻嘢大家都值得研究一下，即系点解香港大家真金白银拎啲钱出嚟买一啲娱乐嘅享受，但系点解会得到咁少嘢咧？无论主流歌星又好，电视台又好。咁唔紧要，下一节我哋继续讲翻我哋原本个 schedule 嘢啊，但系仲有少少话俾肥文听先，因为而家我哋呢个节目咧系同另外一个网台去联播嘅 ，Magazine 即系 Radio 加 Magazine 两个词加埋嘅 Magazine 啦、哦。咁佢哋咧就我哋 剪我啲粗口，剪完之后冇嘢， 唔会，因为佢哋嘅节目都好多粗口嘅，有时 咁、哦、 好啲。咁我哋就即系我哋喺呢个有咩叫咩连结啊？呢、這个叫做。咁但系咧，其实 连结咯，叫做 啊。咁其实咧，佢哋有好多个 hit rate 好高嘅，好多人听嘅。咁、啊、其实益咗我哋嘅， 系嘛？咁好 咁、 啊、 所以我哋咧要有时啲嘢要讲白少少咧， 讲白啲， 即系因为有啲其他朋友咧，如果想知道讲乜嘅话，我哋即系都多知道多啲啊嘛。喂，咁留翻下一次讲啦。 好嘅，拜 拜， 再讲。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tage Two。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wo 立场。宇宙浩瀚，天外有天，由探长主理，冇既定嘅话题，但有既定嘅立场，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天外有天。 好，喂喂喂，又嚟啦，又嚟啦，唉，突然间谂一样嘢，喂老探， 系、 好似呢一轮咧，我其实我都绝即系少咗喺 Stay Tube 出现帮手。喂，呢轮有即系其实早轮有啲咩事发生过啊，或者成咩咁样？而家我哋好似转咗个新斗咁样啊！ 啊，其实咁嘅，即系讲紧2012年啦，嗰年即系比较即系的确上少活动咗好多嘅，原因就系、是、 少咗嘢嘅， 系啊，即系我冇揾过第二个人。即 系 有时压力，佢哋都帮到手嘅。即系 炒鱿鱼啲。 唔系，因为本身咧，我有计划就系、是，即系因为其实我前几年咧。即系实在搞到兴起啦，因为我就谂住我哋玩下嘅啫嘛，打下飞机，但系点知真系好多回响啊！嗰、那个回响就 系 好多乐队啦，报名啦。 我记得啊，我记得你有一轮我嗰阵时系踢脚到好多嘢做，你话喂，屌又排紧成百队兵。 系啊，其实而家仲有成百队啊，其实而家少咗人报名噶啦已经。 系 但系问题团积嘅都系100啦，咁但系啱啱即系差唔多一个礼拜，起码有两队报名。咁变咗，即系好多人要我哋死咗噶，已经。咁其实都同死都冇乜分别嘅，因为其实即系大家可能误解咗 Stage Soup， 以为系一间上市公司啦，以为大把水啊，以为我哋系一个类似其他嗰啲公司，譬如即系就算即系网台好，佢哋嗰个冲劲系好劲嘅，一搞哇，只有去就冇收翻转头，收翻转头就执笠噶啦。即系唔知一般人可能好多潮州人做呢啲行业，因为潮州人好有冲劲 啊！ 即系譬如网台嗰啲主持人啊，嗰啲黄宗文啊，全部潮州人嚟噶嘛。 系嘛？ 咁变咗，即系我就唔系又同佢哋 食二蛋会甩骨噗噗声嗰啲。 系啊，我哋又唔系嗰即系我谂嘢又唔系嗰个 pattern 嘅，即系我觉得开头横掂谂住玩下，即系冇谂过，即系可能咁样好冇用咧。人觉得即系又唔谂过有啲咩收获先收手，即系我就觉得有时呢啲嘢我哋有啲咁多系即系同群众咧有少少脱节嘅，的确系，因为我哋即系唔系度身订做人哋中意做咩，我哋就走去做乜嘅。咁变咗有时 我嗰种要求又未必一定话好高嘅，我哋嘅特别嘅要求咧，就唔系能够随手就可以 fulfill 到，即系唔系话人人可以取代到，即系而家好多工业嘅嘢咧，就系摸边个都得嘅。 系啊， 但我哋就正正唔系咯，即系譬如我有啲带唔系我剪嘅，我唔会抌上去嘅， 系嘛？ 因为到到而家都冇一即系物色唔到一个朋友系可以 replace 到 贯彻翻 嗰种style，因为我又唔系太想监人哋做佢自己做嘅嘢，但系我哋都有啲空间咧，有啲朋友譬如做片头嗰啲朋友咧，我就 100% 俾晒佢嘅。即系俾晒 你哋有即系喺 stage 唔系 stage 上睇到啲有啲咩 有啲 promotion 啊， 系啦系啦， 我觉得几过瘾啦。 即系我就绝对系俾晒佢哋创作嘅，因为有时又要有少分工，因为 stage two day one 就系去音乐向音乐嗰边负责， 系啊， 向 band 负责，因为我希望教育啲群众。其实你弹紧 又唔一定系 band 嘅，我哋咩都收 嘅，我哋唔系噶，系啊， 咩都收。 其实 stage two 个 stage 咧，可能系第时系跳舞或者舞台剧都得嘅，因为同 stage 都有关嘅。咁只不过我哋 创作啫嘛，自己嘢啫嘛。 系啦，我哋最主要的目的咧就系希望啲原创咧可以自己喺自己嘅地头嗰度可以表演翻，就唔系一定要咧。就靠嗰啲电视台，靠主流媒体去做嘅，因为主流媒体亦都唔会吸纳我哋认为好嘅嘢咯。我相信，因为佢哋就手就得噶啦嘛，最紧要有利益，最紧要咧快，即系乜都拍啲抗生素同埋类固醇俾你，就完全唔理你嘅健康，完全唔理生态。 谷肥只鸡汤得 系啦，我哋就偏偏就唔系做呢啲嘢，我哋农夫嚟嘅。唔系 rap 嗰班啊，咁咧就即系 要屙督屎落啲菜度嘅， 系因为咧旧年我本来个计划咧就系希望即系今年即系旧年搵多啲客，做多啲嘢，勤力啲，储一嚿钱，今年再玩个玩大少少。但系点知 end up 咧系好多嘢做啊，好忙啊，但系原来储到好少钱嘅啫。因为开支太大，搬都搬屋又冇得决。 咁系啊， 加啲租又系咁加。咁变咗，即系至到而家都有少少成果，就系咧，我嚟紧过完年之后咧，就相对得闲啲，我又会嘥多啲时间去剪翻啲带啦， 咁讲咯， 去拍翻啲嘢啦，咁 啲租唔系咁捻贵嘅，好易储钱嘅啫。 系，但系而家就系成日都系俾晒啲业主嗰度啊嘛， 做捻完等于冇人做过， 等于老笠啦，总之。 咁啊系。 系咯，咁唔紧要啦，即系呢啲我尽量都去尽量谂办法啦。即系我喺商业嗰方面，其实就唔系好识转博嘅。即系我就冇人哋咁叻可以搵到钱，即系明明有啲团体反紧共嘅，但系啊有啲、红色资金又可以支持翻佢，我真系唔知点运作。 系、有啲人摇滚都可以咁噶，好似 系啊，摇滚又得啦，同埋 系啦， 早排有个栋笃笑又系啦，都唔知资金摇 滚啊咁解嘅嘢都系话， 即系我哋又冇人哋咁叻，即系有呢、這个。有呢个天分去 run 一啲生意， 揾食比较叻咯。 即系始终我都唔系一个生意人咯，睇好舒适。咁但系咧，我就系呢啲越又穷又有品味就系呢啲啦。咁唔紧要啦，即系胜咗胜咗对面呢啲戆居佬肯即系帮手。 屌 男啊！咁唔紧要啦，喂，我充满正能量，希望今年。咁咧就于是乎咧，即系旧年追翻前年蚀咗啲钱啦，因为都争落啲钱，甚至乎。有啲玩大咗嘅，即係譬如明明諗住呢申请一个 domain 就黐一个 server 用，即係嗰啲唔係 server， 即係攞个 service， 但係点知俾人 warn 到叫我哋即刻停，原因就係我哋嘅流量太大曾经。咁於是乎你有成个 server 租啦，咁成个 server 租好 Q 贵㗎嘛，人哋 data center 嗰啲级数。咁变咗呢啲钱又无端蚀咗啦，咁甚至乎我又要买啲器材， 死啦唔识嗰啲嘢。 有时阿肥文唔得闲，我就买一个 jam hub 出去自己录嘢。 哇！真系屌咧，真系简直系音响黑暗年代。 系啊，咁嗰啲又系钱嚟噶嘛？咁都有啲刷新嘅。虽然阿肥文以前服务嗰间公司冇场俾我哋，咁我哋多咗好多片咧，就喺街度拍啊。即系嗰啲又好有回响嘅，即系原来观众中意耐唔耐睇下啲街景啊，睇下啲外景啊，好开心咁样咯， 开心噶， 系咯， 即系如果我自己睇都睇得开心噶， 系啦，咁我试过唔同嘢啦，咁即系好艰苦地，旧年就做落咗一啲嘢，啲客稳定咗，咁啊唔使专登出去 call 客嘅时候咧，咁我今年就可以做翻多啲咯，咁顺便喺度 announce 埋咧，其实 Stay Tube 咧。今年都有一个新嘅发展嘅，就係、是、好被动地呢就有一啲鬼佬呢就想识我哋呢就係 收到风。 係啦，就搵咗我哋上去倾偈，就呢将我哋 YouTube, 唔係 StageTube 同埋 YouTube 呢就有啲合作囉，遲啲将会。可能即係暂时我哋暂定呢星期日呢 将会唔知几多月可以做得到，但系而家都仲系试紧嘅期间咯，即系仲系 test 嘅期间，就啱啱开始嘅啫，因为呢个消息前日先至收到嘅。咁就将会有一个 live 咧，就系逢真星期日会喺我哋嘅新斗嗰度，即系所谓新斗咧，就系一个新嘅录音舞台地方，即系好似 Stage Two 演拍开嘢嗰啲地方一样嘅。咁咧就会喺嗰度举行咯。咁嗱，如果听到节目嘅朋友，如果你又系 band 友咧，你又系能够。表演即系表演惯嗰啲，甚至乎咧街头音乐啊，你都可以嚟写个 email 俾我哋，倾下偈，睇下有冇即系叫做招募啦，当系半个或者系讲栋笃笑，真系好好笑嘅。咁你都可以上嚟搞少少 gag 咁样，即系大家合作下啦。因为 Stage Two 点都要刷新噶啦。咁今次呢个刷新咧，就系、是、正所谓 YouTube 出只鸡，我哋出豉油。 点死你啊，师傅！ 即系佢又俾个 server 我哋咧做一个 live 嘅，佢出技术咁样咯。咁咧而家都仲系好初期嘅阶段，即系谂咗十样嘢，一样都未能够成功到，因为啱话晒都系前几日先至决定嘅呢样嘢。 嗱，即系如果咧，嗱，即系咁样，嗱，约咯，我都同你倾啦。即系其实第二日咧，我哋可以搞场 show， 嗯哼， 系 live 嘅，就啲人咧喺 YouTube 就系 live。咁多，譬如即系可以同我哋一齐喺现场， 系， 同埋佢哋喺网上都系同一时间同步可以睇到我哋嘅 show， 同步睇到个 show。 喂，其实呢件事系一件非常之劲嘅嘢嚟嘅，啱唔啱先啊？ 系可以咁讲。 本地嘅个乐坛有冇搞过啊？ 以我所知就冇啦。 但 系 以前嗰、那个嗰、那个咩小失节灾定咩有冇搞过呢样嘢啊？我试过一次，好似唔知佢喺录音室咁样，喺红馆咁样 jam 咁样嘢都系，即系冇事搵事做嘅啫。 我又唔知系咪同一样嘢咧？我知道版本龙一都试过 YouTube 搞 live 嘅、 啊， 但系塞车塞到我睇唔到咯，因为我已经收到风好耐、 啊， 即系耐唔耐啲 banner 弹出嚟话、 啊、 版本龙一 live 咁样， 啊、 但系咧我到时都睇唔到，硬系唔知点解， 系咪？ 系咯， 系咪你唔够人手快啊？定系唔够人力布喺度啊？ 可能系，咁唔紧要，即系老老实实，暂时我都唔系太清楚嘅运作。 喂，如果呢件事成咗，都系创举嚟噶咯，我哋而家搞搞地 都系噶，即系起码 indie 界里面咧、 啊， 即系我唔敢代表佢哋啊，即系起码 indie 界里面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同埋叫做鬼佬欣赏嘅嘢，本地人未必欣赏咯，真系。 咁啊系。咁即係但呢件事我记得好多年前同你约略諗过下，嗰时葵冲嗰时都諗过下㗎嘛，咁唔知话同阿边个借条线点点点都话諗住搞下，咁可能搞下，但而家咁搞一搞嘅，如果有人睇嘅都可以好大嗰啲嘅。 係啊，因为嗰边即係 Stage Two， 唔係 YouTube 嗰边呢会 搞到混乱。 係啊，因为我始终都系师承于佢嗰个 concept， 係 将个 Stage 摆上个电视度咁样。咁其实佢哋会有人帮手帮我哋宣传嘅、 啊。 即係因为我上次开会嗰个口头嘅一个会议呢，咁佢就话如果你有个 schedule 俾佢呢，佢就安排一啲所谓网上嘅打手啦。 啊， 即係佢唔係 exactly 咁讲，但其实我哋嘅理解就係、是、呢，佢有个 blogger 呢，即係喺网上面嘅 blogger，、 啊、 即係佢哋好出名嘅，寫两句有好多人 follow 佢嗰啲呢。咁、 啊、 佢哋就会帮手话俾人听嗰度会有 live 啊，甚至乎可能会有啲 banner 要我哋出少钱买条 banner， 咁佢全世界都置晒顶咁样都唔定。 咦，咁即係如果咁啦，第一件事我觉得都几创举啦。第二件事即係随时你话緊你平时开个主嗰啲 concert 咁样， 係 你开 5BC 几多人啦 ？Star 开几多人啦？ 都系几一万人到， 一万几千嘅啫，来来数来数都系。咁你如果嗰啲嘢如果炒得起嘅，真係。真系嗰一万几千啊，真系湿湿碎嚟嘅啫。 系啊，其实即系希望其他即系，如果其实全球 即系香港唔识欣赏嘅，即系起码呢个世界，起码冲出呢个世界咯。 系，即系起码都有第啲人欣赏嘅。即系其实佢哋希望我哋咧用英语咯，但我哋又唔得噶啦，我哋即系用广东话嘅。但系好多 band 就唱英语，但系最可怜咧就系啲 band 唱完英语，啲鬼佬都唔知唱乜嘅。唔知咩香港系咁嘅传统喎，即系好多 band 都系唱英语嘅。 哇，咁好镬噶，出唔到 caption 噶 ，live，、即系唔系出唔到，即系你之前你要做好多功夫咯。 系，即系呢样我都未谂到啊，即系我都冇谂唔到咁远啊，就系面前嗰啲我都谂头都爆啦，而家要买咩器材啊，又要揞几万蚊出嚟买个 interface 啊，即系先至可以有我哋嘅 quality 咯。 唔系，人哋讲嘅我哋嘅 quality， 咦，原来几万蚊做到我哋嘅 quality， 啲人有可能有一个好捻大帽，就个问号噶咯。 嗯， 哇，电视嚟噶噃，应该好靓高清噶，你几万蚊做到嗰啲 quality？ 啊，唔系，其实我哋本身 背后呢我哋啲机器已经有晒㗎啦。即係拍摄嘅机器啦。而家问题就係我点样将一个几个 video signal 走入一个同一个 output 度。 即係个张台啫 ,control 台啫。 即係张 control 台囉。而家就係烦緊呢样嘢囉。因为之前我哋係拎到返去先返 office 先剪㗎嘛。 嗰啲真係功夫嚟㗎真係。 咁而家就要 live 做埋囉。即係将会係应该好玩嘅。 其实就係、是。即系同埋冇咁死板咯，成日喺个场地度，啱啱先啊！即系第日你屋企有个大浴缸咁样，浴缸前面有个电视嘅咁样，有部电脑嘅，即系有啲嘢，即系整好晒。 表演冲凉咁样 系唔系防水嘅？咁你可以屌你即系洗住身咁样去睇操啫。 哦，你话睇嗰个系啊？ 你搞乜捻嘢？你谂咗边啊？ 你话做我又做 live 嗰个啲 表演冲凉啊？又我又唔觉得咩好睇。 喂，咁就係咁啦，即係將會搞呢樣嘢囉，但係即係我又唔希望大家有個期望好高呢，因為暫時即係個錢嘅問題囉、即係我哋能夠即係因為其實YouTube 嗰方面呢都係厚愛咗我哋，即係以為我哋係可以去一個合作伙伴， 以為我哋一個台 一個電視台咁樣嘅、因為佢齋係睇我哋啲製作呢就令到誤解，以為我哋係一個即系类似一个细电视台咁， 我哋制作好过啲大电视台啦。 都可以咁讲，某程度喺音乐层面度绝对系添。 唔系咁，你觉得拍嘢拍得衰运？ 有啲唔系冇嘅地方，人哋有好多机器啦，又高又低又得啦。 我知 人哋 handheld 嗰个架又贵啲啦，我就净系揸部机啦，即系都系有不足嘅。即系我唔觉得我哋啲嘢好超级好，但只不过咧、我哋喺音乐嗰度系绝对系好 proud 咯。即係睇得，即係睇到咩係叫音樂囉，比較上接近 啲。同埋啲嗰啲 musician 嗰啲 shot 啦都比較 excite 少少囉。 咁變咗係啦，即係嚟緊希望大家會俾啲意見啦，譬如有聽呢個節目嗰啲朋友留個言啦，即係睇下即係點醒我哋，因為某程度呢我哋即係我哋諗到嘅嘢呢未必係大家都係諗返嗰樣嘢，咁有時即係多啲意見點都好啲嘅。反正即系就算有啲听众想我哋变翻好似主流媒体咁样，我哋又唔会理佢嘅，所以冇乜所谓、 你可以俾意见，不过你一定唔捻会睬你话。 系，但系有啲盲点我哋真系会盲咗嘅。 系啊，即系你剔到我哋，即系邀到我哋有啲咩嘅。 系啦、 可能譬如咁样，喂，屌嗰度，喂，嗰啲譬如个鼓嗰啲 shot， 喂，唔好成日屌你长头发先至有风扇吹得唔得啊？ 唔系，其实我又唔谂呢样嘢，即系例如啲听众咧，即系无端有遗产亿几咁。用唔晒咁咪搣啲过嚟俾我哋发展一下呢、這个， 即系其实咁讲咯，即系你做紧一样嘢系香港冇人做过嘅嘢咯， 系啊， 吓咁同埋一样嘢，你一加入嚟咧，屌你就已经系冲出世界咯， 系啦、 啊，咁即系冲出香港啦， 一样嘢越谂越兴奋啊喂， 啊打飞机先， 下一节继续 ，OK，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tage two。